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旅途伴侣了，我们的最佳伴侣丽华。 Hello， 大家好， 闪亮登场。 我来了。 刚提到这些这个条件，不知道丽华符不符合呢？ 符合， 一定符合，对吧？不符合，那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没错的， 对吧？ 嗯。 有的人旅行就是这样的，他喜欢一大帮人去。 嗯。 但这个一大帮人当中呢，可能就会有人很合拍， 嗯， 有人呢就是这个。好像合不太来，尤其是那种比如说现在这个社团什么的， 嗯， 很流行，对吧？很多人都是陌生人， 嗯， 第一次一起出去玩， 对， 这时候呢就会看出来，哎，我跟谁比较合拍，跟谁可能合不太来。 没错。 丽华和什么样的人是觉得哎一拍即合这样的呢？ 我是绝对的吃货和不踩景点和不拍照的。 哦，不拍照这个倒是很意外。 不是不拍照，就是很少拍照。特别是拍吃的和这样的，我一般不会去拍的。 哦，吃的也不会拍， 不会拍。 哦，我是拍吃的，不拍人。看来我们俩不能去旅行了哈。 对，就拍吃的，就是，以前是拍的，但越来越不拍了。 我们俩就是直接在节目当中一起去旅行好。 对对对， 我们俩是 用声音去旅行。 对，用声音，我们不能是进入到这个实际的旅行当中啊。 没错没错。 你看这种细小的一些习惯呢，就会影响到整个旅行当中的心情。 嗯。 就比如说我和丽华去旅行了。 嗯。 菜都上来了，我说等一下，我拍。 我已经下筷子了。 丽华就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呢？快饿死了。又或者说丽华，哎，马上就吃了。这人怎么这样呢？破坏了我这个菜的这个色相。 对，没错。 你看看啊，所以大家旅行的时候一定要找那句话是对的。 嗯。 你去哪儿旅行不重要，你跟谁去旅行最重要。 没错。 那除了这个旅行之外呢，其实也有可以很多一起做的事情了。 是的。 如果成为好朋友的话， 嗯， 所以我们今天要为您介绍的一个呢，也是一个很适合和这种很亲密的朋友一起去旅行的地方。 没错。 它是那种。介绍一下您就 很特别，这很特别的。 对对对啊！ 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位于京畿道鲍川市的这个山楂园这个地 方。山楂园， 哎，听到山楂园，大家能想到是什么地方吗？ 山楂园，我想的就是 糖葫芦吗？ 糖葫芦，哎，你想到糖葫芦是吗？ 我想糖葫芦， 我想的是不能摘的山楂。 哦， 然后呢，只是观景。 哦。 这样的一个地方， 哎，倒是有点靠近， 因为我在韩国看到有这个山楂树，没有人去摘它， 没有人去摘，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能吃的。 对， 哦， 我就看有人啊，你看它红了，然后拍拍照片，然后走了。 没错， 我本来想摘两颗吃，但 是 没人摘， 对， 那算了。 他们都特别惊愕的那种，看着我， 对对对， 你怎么要吃这个东西？ 对，所以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山楂园，就是可能在韩国的山楂园就是一个美丽的景点， 嗯 啊，拍拍照片这样的地方。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是制作传统酒。酒的地方 啊，制作传统酒的地方叫做山楂园。 是的， 哦， 有点奇葩啊，这个名称，对， 挺让人费解的。 嗯，是的。那朴主播，你的酒量怎么样啊？ 我的酒量呢？我酒量其实我认为不好啊，但是可能上期节目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之前回中国了一次，跟朋友喝酒呢，发现我的酒量好像是他们最好的，因为当时没有喝别的，喝的是白酒，中国的白酒。 哇， 我觉得我的身体是对于中国的白酒是比较适应的，但是韩国的酒我是不行的。 韩国的哪个？ 尤其是馊酒，烧酒， 对，上头是吧？ 也不是上头，就是一瓶我就基本上就倒下了。然后第二天还头疼。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在韩国呢，如果您在韩国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 嗯， 像丽华这样的问题，哎，你酒量怎么样啊？你能喝多少瓶啊？ 对啊，你喜欢烧酒还是啤酒啊？ 对啊，你能喝几杯啊？这种啊，其实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啊，这是不是全民都是这种酒鬼的感觉呢？其实不是的。在韩国呢，喝酒的这个文化是非常非常让人很享受的。如果 就适量 适当的喝一点酒的话，这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没错， 对吧？也会通过喝酒呢去结交一些好朋友。 对对对， 对。为什么刚刚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很适合好朋友去的地方呢？因为在韩国酒肉朋友他不是不好的朋友， 对， 恰恰相反他是很好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对，交心的朋友才会跟你一起去 喝酒，没错。 所以这里呢就是很适合朋友一起去的嘛。 没错。 那正是这样的酒文化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韩国的酒类也是有很多的， 对，种类很多。因为我们知道的可能就啤酒和烧酒啊， 对对对， 顶多可能 马格利， 对，马格利，知道个米酒等等。但其实一般会联想到这几点，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种类的。那这个山楂园就是生产这些各种传统酒的一个公司所运营的一个地方。 哦， 专门生产酒的公司它运营的一个山楂园。 哦，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想要去这个给你卖一些东西了。 对， 它主要是想宣传一些这些韩国的酒文化。 对，主要是宣传这个韩国 国传统酒的制作方式和传统酒的一些味道而建设的一个地方哈。那说白了就是传统酒的一个小型博物馆了，就是告诉大家酒的种类和历史，还可以体验各种酿酒的一些过程啊，算是一个文化景点。那其中最好的一点是可以亲自品尝各种各样的一些韩国的传统酒，那也可以去观赏到鲍川的自然景观和一些韩，而且这个山楂园的这个外形是韩屋的一个构造，所以周边的景色也特别美。 对，我觉得如它是这个制作传统酒的一个宣传传统酒文化的一个地方，所以它肯定古色古香的这种建筑也是更搭的， 没错， 对吧？如果您真的平时很喜欢这个小酌一杯的话，对吧？这里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 是的， 当然这里是有一定的入场费用吧？ 是的，是以成人为基准是2000韩元， 基本免费的感觉， 基本免费，很便宜。那孩子们可以免费入场， 孩子们也可以来是吧？来可以啊，但是不可以试饮啊。 对，不可以试饮的。那另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参观的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下午7点左右。那除了中秋节和春节之外，春节关门之外都是营业的。 就是韩国最大的两个节日呢是不开门的。没关系，因为最大的两个节日其中之一已经过去了。 是的。 另外一个呢还很远呢。 没错。 你可以来到这里看一看。我觉得来这里真的是一举多得，您可以这个了解传统酒，品尝一下，然后也可以看看韩屋之美，对吧？而这个名字是山楂园，我觉得肯定会有山楂吧？ 是的，是有山楂树在这里有所种植的哈，就是种山楂树的一个园。那我们在进去之后呢，会可以看到从这个庭院的入口可以看到一些。就可以看到这个山楂树。那其实这些传统的酒呢，是这个山楂树可以当做传统酒的一个制作的原料 啊，山楂酒。 没错，没错。而且这里还有200多年的这个山楂树，树龄是为200多年的山楂树， 这是古树了。 对对对。 其实山楂呢，在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一个食材，对吧？药用也好， 没错。 平时山楂糕啊，糖葫芦。真的是很常用，但是可能大家觉得200年的山楂树很难想象啊， 对，很难想象。而且这个韩屋建筑也是古色古香的嘛，而且建筑这个韩屋建筑之间会飘着酒香，那种感觉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陶醉人心的地方，对吧？ 没错。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具体的了解一下这里的这个传统酒有关的一些东西了。 是的，我们进入到这个山楂园之后呢，会看到有400多个这个传统的酒缸整齐的排列在一起，而且还可以看到传统的这个蒸馏酒的酒库，那是非常有感觉的哈。这个酒缸前面大家可以去拍拍照。真的很有韩国传统的， 对， 而且很有特点的是，在这个酒缸上可以写下我们的这个愿望。 也就是说您可以这个在这里涂鸦了。 没错，没错， 这是官方允许。 对对对对，可以记下这些的谁谁谁到此一游啊什么的。 这样就是太俗了，我觉得。 新年愿望。 对，你可以写个新年愿望，真诚的许个愿。对, 对，一般孩子可能会写什么到此一游这样。 也是，或者小年轻会，比如说这个 A 喜欢 B 这样的。 对，画个心啊什么的。而且这里最有特点的是有一个可以一览山楂园全景的这个楼阁。 也就是观景台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观景台的楼阁， 上去眺望一下，拍个照片，这应该是很不错的。 没错没错，还有这个储存有70年代米酒的一些展示厅。那顺着这个小园林，还有一些散步路啊，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散步路去走一圈。 所以它不光是这个了解传统酒的这种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一个自然景点。自然和人文结合的这个景点， 对对对， 也是很有韩国传统的古色古香的氛围，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里边去看一看了。 没错，那进到里面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农作的器械，还有一些酒曲的这个模子，可以进行观赏哈。那因为韩国以前也是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嘛，所以用收获的一些农作物去酿酒的文化也是非常非常久远的。而且韩国有一种就是习惯，就是丈夫在田地里做农活的时候，妻子可能到了过不久会带上一些酒和简单的下酒菜去田里。 这听起来很温馨啊。 对，我们看到一些韩国的一些电视剧当中不也有这样的一些场面吗？ 对对对，所以这个当时送给丈夫的这个酒呢，可能就是在这里面可以品尝到体验。 没错，还有一些农耕的一些器械， 器械对， 都可以在这体验。 刚刚提到有很多的这个农具，对吧？而且还有这个制作酒曲的这个模子， 没错，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哎， 这个制作酒曲的模子呢，它也是就是用来发酵这个谷物的 容器吧。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在酿酒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发酵的一些发酵剂嘛。 嗯嗯， 所以这个酒曲的这个模子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酿酒的过程当中。 哦，嗯，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同时呢还可以体验到刚才也说过各种各样的酒嘛。 嗯， 那我们经常知道的我们很熟悉的一些烧酒，还有这个马格里，还有米酒，还有一些果酒，还有放入一些药材的酒，还有香气，这个酒香特别浓的一些酒等等，各种各样的酒都会在这里体验到。对，品尝得到，体验得到。 嗯，对啊。好，那这个来到这里的酒类呢，看到的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啊。 嗯， 那当然了，这个还没有完呢，还有二楼。 没错， 二楼里面也有很多和酒有关的一些东西吧。 是，就可以看得更加具体了。我们到了二楼之后呢，酿酒的过程，全方位的一个过程都会看到。嗯，那而且韩国传统的这个酒桌是怎么摆设的呀？嗯，对， 哦， 下酒菜主要是有什么样的呀？ 啊， 嗯，然后韩国人喜欢的最喜欢的下酒菜，或者是最喜欢的一些酒，而且韩国非常讲究，假如说马格利和什么比较配， 对对对， 烧酒和什么比较配嘛？ 对， 我们的朴主播一般喜欢什么酒和什么下酒菜？ 在韩国的话，一般是喝啤酒的。 嗯，对， 喝啤酒，下酒菜倒 无所谓， 但是，因为大家都听过这个鸡皮， 哦， 对吧？那就是吃，对，吃炸鸡，然后喝啤酒，对吧？ 嗯， 这是一个，这也是韩国人比较搭的一个配组合了。 没错， 嗯，我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我的， 我也是 下酒菜。 对，不太粉的，对。 但是，一般那种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啊，是更适合下酒的， 嗯，没错， 对吧？ 嗯，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韩国人会用这个虾条、薯片来下酒， 对， 还有用这个水果的， 嗯， 这个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哦，水果很少见， 对吧？ 对， 嗯嗯， 没错。 还有用这个 cheese。这喝红酒的时候吧， 芝士哈， 对，刚才提到了韩国有很多的代表性的下酒菜，对吧？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鸡皮， 嗯， 或者是你喝烧酒的话呢，一般会吃，这里我们的这个撰稿人我们推荐的一个道菜就是蜗牛拌菜， 嗯，对，蜗牛凉拌的一些， 这个很好吃， 对，很好吃， 嗯，酸酸辣辣的， 没错， 当然还有这个泡菜饼啊、葱饼啊，这就配这个玛格丽米酒的， 对， 嗯， 最基本， 还有这个辣鸡爪。 嗯， 烤鸡爪，哦，这个很好。 配烧酒， 这配烧酒是吗？ 嗯，配烧酒。 那烤猪大肠呢？ 哦，也是烧酒吧。 烧酒 啊， 啤酒好弱呀，没什么可以配啤酒。 啤酒可以干喝，不用任何下酒菜。 哦，对， 哦，对， 哎，啤酒可以吃这个肉脯。 哦，对，鱿鱼丝什么的。哎呀，好馋啊！ 怎么样，来一桌？估计很多人这个是现在可能开了一罐啤酒了。 对对，没错。 所以有很多啊，大家来到韩国的话呢，一定要品尝一下这个韩国的特色的下酒菜。 没错。 嗯，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您介绍这个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内容。 嗯，而且我们到了这个山楂园之后呢，这些所有的刚才我介绍的一些酒的种类大家都可以去试饮，试着去喝一下， 哦， 啊，对。然后到这个博物馆地下的话， 嗯， 如果交这个入场费的话，还有一些小的这个酒杯， 嗯， 可以送给你，然后当去， 哦， 拿去做一下纪念。 嗯，所以来到这里的话呢，我觉得一定要去全方位的体验一下了。 没错， 嗯， 没错。 那这个说不定这里的这个可以试喝的地方， 对，刚才那个酒杯拿去做纪念之前，可以拿着那个杯子在底下，嗯，你自己去盛 试喝一下， 对对，试喝一下，拿那个杯子你去自己去喝的， 嗯，其实给你杯就是这个作用嘛。 没错，喝完拿回去 啊。那我们可以试喝的酒有多少呢？ 非常非常多，大概是20多种传统酒， 哦， 嗯，用米就是大米制作的一些酒，白色的酒，还有一些果酒， 嗯， 还有民俗酒， 嗯， 等等传统酒， 嗯， 包含在内，还有简单的一些下酒菜也有的， 嗯， 对，不是让你干喝酒的，还可以 啊，还可以吃是吗？ 对，还可以吃一些简单的下酒菜， 嗯， 有这个韩式的打糕，还有用豆腐制作的这个饼干， 嗯， 还有一些水果，用水果制作的一些果脯之类的一些东西， 哦， 嗯，还可以买到这个传统酒的一些礼物的这个包装套餐吗？ 嗯 嗯，礼物套餐，嗯， 哦，套盒，嗯， 没错没错， 很好啊，不光是有酒，还有下酒菜，还有一些套盒为你准备了， 嗯，是的。 那除了传统酒呢，其实也可以品尝一下很多其他的一种酒的，可能你真的一次都没有喝过的这些酒呢， 嗯，没错， 嗯，不过呢，就算是这个您得到这个杯子很小哈，我觉得你喝完这20多种试饮之后呢，你可能也会醉吧，因为这个它是有一种混酒的这个